一射一炸，一枚刺射弹礼花般的在空中绽放了，雨点般的坠下，峡谷中瞬间一片爆炸的火光。这还没完，各色炮弹接踵而至，从上空落下，看起来就是一团又一团的阴影，由小变大，一声轰鸣，一团爆炸。居高临下的沐雨成风顷刻间就将峡谷轰得硝烟袅袅。霸图战队是有五人来着，但这样的高度差之下，五对一也能一对一了。只有张家乐的百花缭乱能和沐雨成风对射两下子，而且他还发挥不出他的全部实力，因为弹药专家的射程是不统一的，子弹的射程远些，而手雷的距离近些。眼下峡谷这高度，百花缭乱的子弹打得到，而手雷却扔不到，这样的弹药专家说是三分之一的威力一点都不过分。但是霸图战队却一点也未见慌张，峡谷两端的高度早看得到，星星战队有苏沐橙的枪炮师职业，他们也不会忽视。星星若有什么埋伏，这一手是最容易猜到的，也是霸图最有心理准备的，他们完全不需要任何沟通就已经开始从容应对。先是角色集体向沐雨成风所在的这边山壁下钻，山壁并不平滑，如此和沐雨成风形成垂直一线后，顿时对他的攻击角度形成了很大的障碍。再然后，张家乐的百花缭乱并没有在弱势位置下还和沐雨成风强行对射，明知高度不可为，他却还是执意扔出手雷，再然后手雷被他凌空射爆，百花光影赫然浮现在了空中，令人叹为观止的连成一线。 哼，好手艺啊， 连叶修都在频道里称赞了一下。百花是打法，真要叶修拿个弹药专家也能打个像模像样，但就眼下张家乐这一手，他自觉就复制不下来了。毕竟术业有专攻，张家乐在这打法上亲吟这么多年，随便被人信手拈来，那真心不至于。站位不平滑，山壁的底端再加上百花光影悬于上空的掩护，苏沐橙的威胁瞬间就被霸图降至最低。一行五人贴着山壁快速前进，却是冲向了叶修的军木校。叶修并不冲上来应战，军木校横向移动，竟然是贴到了另一端的山壁，端着千机伞朝这边砰砰玩远射。观众一看，这真是太坏了，明明就是明打明的欺负霸图此时的阵容。霸图此时的五人组，韩文清和宋其英两个零距离的攻击手，林静言的流氓有一点中距离攻击手段，但称不上是一个中距离攻击手，绝大多数技能也是要贴身施展。他们三个真要攻击君莫笑，都非得向这端移动不可，可那就会暴露在上端沐雨成风的炮口之下了。除这三位和张新杰的牧师，再就是张家乐的百花缭乱了。这弹药专家是个货真价实的远程攻击手，但此时他正将百花光影像雨伞一样撑起，干扰上空沐雨成风的攻击，哪里还能腾出手来攻击这端的君莫笑？霸图平素的团队首发阵容多是秦慕云或有白岩飞，那都不缺第二个远程攻击点，偏偏今天这场团队赛首发了宋其英的长河落日，结果现在就被叶修揪到了这一点大做文章。观众看来，叶修和苏沐橙这一下一上一左一右的牵制，霸图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恐怕是要倒霉了。结果呢，结果霸图却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一样，君莫笑跑到那一端去了，那就不理他了，我们继续向前冲。不理君莫笑，观众完全忘了居然还会有这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会怎样呢？君莫笑肆无忌惮地开始了远程攻击，先是一个格林机枪，千机伞的枪口疯狂抖动着，对着霸图这端就是一通扫射，打得山壁尘土飞扬，霸图几位个个被掀一脸土。但是这又怎样呢？脸上荡点土那也没多大伤害，子弹中一发两发那也无所谓， 霸图的行进一点没受阻碍。手雷、反坦克炮，叶修跟着又让君莫笑下重手，这些爆破伤害攻击都带些范围，躲避没那么轻松。但是霸图几位可不是叶修在第十区或是神之领域面对的那些普通玩家，不是他可以靠技术就可以轻易压制的。这些个初阶技能他们个个都很熟悉，继续阵型不乱地避过去。距离还是有点远，叶修似乎是有感于这一点，为了让霸图多些困扰，君莫笑朝前移动了些许，不再紧贴那山壁。浮空弹、僵直弹，这次君莫笑送上一点带效果的，砰砰两声枪响，子弹相继飞中，中两发全中。但是角色既没浮空也没僵直，大漠孤烟开了一个钢筋铁骨，竟然直接用身体将子弹给拦了。再然后君莫笑又来了点法术攻击，但凡是不具备什么特别攻击效果的，霸图全队无视得相当彻底。散人这点低阶技能的伤害他们是真没太放在眼里，可是滴水也可穿石，伤害再低也不能一直这么无视下去，这条路可不短呢。这边是霸图还没来过的方向，但观众们从上帝视角早知，叶修和唐柔二人将霸图引入了恐怕是这张图上最长的一道峡谷。叶修和苏沐橙这样高低左右的牵制可以持续很久，但只这样一直下去消耗肯定不小，更何况星星还有两位攻击手并没有投入战斗呢。霸图战队耐心，但观众都有些坐不住了，尤其是霸图粉丝，只觉得霸图选手们是因为不知道地图的情况，所以想这样硬扛着以待转机，但是真要扛到那时候牺牲会很大，一直这样不行啊。正这样想着，一直用百花光影撑起一片天的百花缭乱突然调转了枪口，砰砰砰砰砰砰，飞速的一串连射就奔向了君莫笑。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冷暗雷三个格斗系的角色好像离弦之箭一般猛冲向了君莫笑。怎么了？发生什么了？虽然在为霸图持续这样的局面焦急，可当霸图真正突然改变节奏的时候，霸图粉丝们却依然惶恐。这突如其来的爆发是因为出现什么转机了吗？转机在哪儿？上方的沐雨成风明明还在那儿啊。 呵呵，我可比你们熟悉他100倍啊。 结果就见频道里叶修留下了一串消息，仿佛是同时在霸图突然爆发的时候，君莫笑就已经开始急退，躲着百花缭乱的射击翻身跳起，忍刀自千机伞中抽出甩向山壁。只几下，君莫笑那高度就已经让韩文清和宋其英这两个攻击距离最短的拳法家咬牙了。林静妍和张家乐，尤其是张家乐，倒还是可以继续很多手段，但是此时上空继续炮声响动，火力似乎弱了不少，但是攻击却是急于百花缭乱。在这种干扰下，张家乐对叶修的干扰效果也变得极差，单只应对流氓那几手中距离攻击对叶修来说却不难。君莫笑几个起落，千机伞撑开，直接机械旋翼就彻底飞到山壁顶上了。 山下的朋友你们好啊。 叶修还在挑衅着。张家乐气呀，百花缭乱一弹假子弹狠狠地送上去，君莫笑却只一缩头就全避过了。沐浴成风这时的火力似乎又由弱转胜的架势，霸图战队连忙再度收缩，朝这端山壁底下钻。观众这时反应过来了，霸图战队方才那可不是忍无可忍的暴走，而是真的等到了机会，机会来自于沐雨成风的技能冷却。一波攻击后肯定会有部分技能进入冷却，拥有一个漂亮的技能循环是保证输出所必须的，这一点网游里 PVE 的玩家在打 BOSS 时肯定是特别心有体会。但是 PK 场上却又不同， 因为 PK 千变万化， PVE 那种固定的输出技能组合在 PK 中未必有条件可以一气呵成的使用，尤其是在人杂的团队赛中。不过沐雨成风今天居高临下，几乎不受任何干扰，苏沐橙真要像 PVE 打 BOSS 那样来套不间断的输出体系，别说一套三套五套都不成问题。但是霸图选手可不是网游中的 BOSS 那么容易对付的，虽然他们是被攻击的一方，但是被攻击的一方也可以用自己的防守来牵制对手的攻击。霸图五人看似只是贴壁撑起百花光影行走，但事实上他们的整体动作是对沐雨成风的火力有一个吸引和牵制，苏沐橙若想对他们形成火力威胁，就必须要按他们放出的节奏来走。如此一来，技能可就没完全实现完美的循环，因技能冷却造成的火力下降早晚会出现。霸图战队清晰地把握了这一点，选在了这个时机发动，结果不料叶修比他们看得更清楚。君魔校撤走，沐雨成风现存的火力压制霸图五人威胁不够，但急于一个角色时还是足够干扰的。于是限制霸图五人中唯一的远程攻击手百花缭乱成功掩护君魔校直接从山壁上撤走。看似平凡的变化中又是大藏门道，普通观众中水平高点的看出苏沐橙的沐雨成风此时技能冷却有些多，却哪里看得出这是霸图诱导节奏的结果。这不是他们等来的时机，而是他们蓄意下出的一步棋。棋不错，但却还是被叶修给拆解了。 总算到我出场了。 公共频道里方瑞的消息跳了出来，星星的下一步棋来了。